刚上课有同学问到关于蒸五汤的剂量问题，就是说附子要加多少才叫多。那蒸五汤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开的是比如说蒸五汤，当然附子一定要是各个药里面最多的。那比如说其他药什么这个三钱那个两钱，比如白术两钱啊，什么茯苓芍药生姜都三钱的话，附子就至少四钱以上了，对不对？可是呢，像香港的那个谭树菊啊，他当年治疗高血压用真武汤，他治高血压是他说一个月打完收工，那他一个月打完收工是其他药都两钱三钱，附子放现在剂量的8两，对，那他是用那个他是用那个姜汁制的泡附子，他们自己制的。当然今天如果你要开降高血压的话，你就可以比如说泡附 一碗汤里面，比如说泡附用4钱，生附也用4钱，这样效率反而好，就不必把泡附加到8两之多了。大概这样开就可以。那记得是不要喝冷的东西破功哈。有的人吃真武汤喝再多的冷都不会破功，但是有的人就是一吃到冷的就破功，破得很严重。那在讲回桔梗汤跟桂枝半夏醋方之前，我们先跳到第10项，讲无茱萸汤。无茱萸汤，无茱萸、人参，当然我说人参你要开党参也可以啊。生姜、红枣，那红枣是用来抵抗无茱萸的副作用的啊，因为无茱萸很凶，那个药性非常的暴烈，有了红枣它会比较温和一点。那如果单用无茱萸不用红枣的话，有的时候会把肝打伤啊，会肝脏的组织溶解或者破裂。那所以当然能够把肝打到组织溶解或者破裂，但你理所当然知道是破肝阴实的，所以无茱萸汤也不见得是治疗少阴病了啊，就是它阳明病出现过，少阴病也出现过。那本质来讲，因为是破肝阴实的，所以你要算它是厥阴药也对了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治疗那个什么疝气的患者，我说我会用大建中汤，大人的话我用大建中汤把他的那个肠子拉紧一点，那但是我觉得他那个肝经还有寒气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用无茱萸汤去去肝经的寒气，就是借用啊，不是一个很正派的用法。那我们看无茱萸汤正派的用法啊，就是 A 烦躁欲死，就是简单来说，感冒从头到尾从太阳到厥阴有一种主症叫做病人说我好难过，就是那个病人在床上滚来滚去说拜托拜托什么药都可以给我吃一点，我受不了了，那个我受不了的这句话，那种调情话说出来的时候就是无茱萸汤症，这样知道吗？我好难过，我受不了了，不管他是如何的难过，反正有这个状况出现就算无茱萸汤症。那这个我记得从前有一次啊，小黄助教那个时候还在台湾的时候，他有一个学弟啊感冒，然后他拉着他的好朋友我们陈助教去看他学弟的病，然后呢两个人呢就看到那个学弟什么汤症都不是，就看那个学弟在床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他们后来就辨不清楚，就是我们刚刚从这个课开始到现在所有汤症好像都没有对得很对上，然后他们两个就傻掉了，这怎么回事？然后他们两个就打电话向小胡助教求救，然后小胡助教就说烦躁欲死不是无茱萸汤吗？他一吃就好了，科学中药一克两克就好了，大概就这样子。那后来呢，小黄助教跟陈助教又遇到一个他们的朋友也是在床上滚来滚去说我受不了了，我拜托拜托我受不了，他们才说啊，这次知道是无茱萸汤。然后呢当他们出去买无茱萸汤的时候，那病人根本撑不住，在救护车把自己载到医院去了，就是他受不了了，然后进了医院发现是急性肾衰竭的。那个感冒到急性肾衰竭，其实啊肾衰竭有很多个路数的汤方，比如说有的人肾脏要不好的时候他是麻黄汤症，怕冷得不得了脉浮紧，也有人肾脏不好的时候是真武汤症，他是就是肾脏机能在衰退，但是当急性的肾衰竭要出现的时候，那个人的身体里面那个化学变化啊，就真的会让那个人呈现这个无茱萸汤症，就烦躁欲死。而无茱萸这一味药古时候的童话故事哦， 好像是讲说有一家人哦，被神仙警告说，接下来有大瘟疫，你们全家要爬到山顶上插这个茱萸枝，然后来防疫。然后，所以王维的诗好像有一句叫"遍插茱萸扫 扫 地 地 "，对不对？"九九重阳登高"，这个习俗就是过去这个童话故事来的。那意思就是说，人爬到高处，然后把这个病邪瘴气压下去，这叫吴茱萸的药性。所以吴茱萸汤治疗什么呢？它的治疗是人的阳气遭到阴浊之邪纠缠，用吴茱萸最适合。阳气遭到阴浊之邪的纠缠，而整本《伤寒论》里面烦的感觉最强烈的就是吴茱萸汤症，就是那个人的痛苦度是很高的。但至于说直接要说这个人的痛觉的最高，那个是弥漫性腹膜炎的大陷胸汤症。大陷胸汤症是痛到你完全撑不住的剧痛，但是那个人却不太烦。剧痛而不烦是大陷胸，而烦得不得了，也不知道哪里特别痛的是吴茱萸汤症。所谓烦躁欲死，就是这个人就觉得好痛苦，好痛苦，完全不能忍耐了。但你说他什么地方特别痛呢？也不见得，但是就是好痛苦。莹莹在那边点头摇头，是你有那样痛苦过吗？有吴茱萸汤症过，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很烦，而且会发出很多奇怪的声音的那种， 就是滚来滚去、惨叫来叫去、哎呀哎呀去的，对，就是很难忍受那个感觉。 可是真的没有特别哪里不舒服， 不就也不知道哪里痛，只是就是人很痛苦啊。记得这个身体感啊。那至于不是那么严重的吴茱萸汤症啊，就是第一项的头痛而想吐，就这个人头痛啊，其实说头痛想吐都不用这样说，就是甚至这样讲好了。如果有人找你看病，说我头痛，那你在猜是不是吴茱萸汤症的时候，就要问他说，你会不会痛的想要撞墙？如果痛的想要撞墙，就是觉得哇头痛带烦的意思。那痛的想要撞墙就是吴茱萸汤症。那有不是吴茱萸汤症的头痛，比如说我们台湾的人头痛，吴茱萸汤症是最多的。那这种吴茱萸汤症的头痛啊，有的时候是那个人长期在吃某种冷东西，比如说有一个我朋友的妈妈，她是当老师的，那她平常的饮料就是高山茶，但可能她喝那种高山茶刚好很寒，所以那个寒气就一点一滴累积在胃里面，那个寒气越来越多，那纠缠到她的阳气有一点被寒气绑住不能动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头痛。那当然还有另外第二多的头痛是血虚头痛，就这个人熬夜了，累到了就头痛，那这个血虚头痛就喝当归补血汤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加一点祛风药，什么川穹茶条散之类的，川穹茶条有没有什么危险？那就是一般的从前的那种一般型的感冒头痛药了啊。就是当归补血汤几公克，4到5公克，川穹茶条散只要挂1公克，稍微驱一下风，因为是血虚就风邪进来这样子。那当然，你只驱风的，有的人头痛只驱个风，用桂枝汤驱个风也会好哦。这倒是没有固定一定要用什么方。那至于说痛颠顶的，那个是乌梅丸症，那是厥阴的。那觉得整个头都被闷住的那种头痛，有的时候用理中汤，有的时候用金朝张结古的那个清正汤，就是荷叶跟苍术两味药，再加一点米。的清正汤就是用荷叶生清气，把那个头啊整个被闷住的感觉拔掉。那如果是头壳里面脑子刺痛的话，脑痛特要用是细辛，那你就可以用《伤寒论》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那如果是脑瘤的话，又头痛又恶心又吐，然后检验出来脑子里面有什么东西，脑瘤的特效药是土茯苓啊，土茯苓比较能够把骨头内侧的风邪这样子抽掉。那像这个，像关于吴茱萸汤，在台湾真的是常常会用得到。就是我们台湾人是非常吴茱萸汤的民族吗？我不晓得，就是这课你交这些学费来听，对不对？其实学一个吴茱萸汤就算你赚到了，那当然是这种感觉，因为很常用。像我这个课啊， 你都不要说我们助教医术有多好，比如说像天威助教或者小方助教，他们基本上就是学着《伤寒论》，整本学完就说，学完了整本我就明白了，我只要记得麻附星跟真武汤，因为反正我病来病去都是少阴病，这样就够了。然后补药吃个肾气丸小建中，这样也可以了。就是学完了之后，人生没大事，就记四个方就好了。那这个像我的一个朋友，那个何律师啊。他有一段时间就是无茱萸汤症的患者，但我就教他吃无茱萸汤，他的头痛到呕吐，吐酸水或者头痛到想撞墙，然后他一吃就好，一吃就好，后来就渐渐不发作了。可是呢，有一天他忽然又发了无茱萸汤症的头痛了，可是他这次就感觉到，这次发作，但他也是吃了无茱萸汤就平息下来，可是他就觉得说，我这次发作是因为明天我要飞大陆去上海处理一个。就是烂尾的 case， 就是在大陆那个 case 已经做到已经完全是就是一笔烂账了，可是还没做完，所以就他的人生出现了清阳之气被浊阴抑恶之象，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他身体就呈现出一个无茱萸汤症，就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狗屁倒灶的事情纠缠住，然后他后来就决定到上海去，然后说这 case 我们结案，就有多少钱没收到都不收了，我不要这个 case 了。这样我就可以回台湾不用头痛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画面啊，跟身体形成一个疾病的画面感。那说不定何律师这个经验值对很多人来讲也是有意义的，对不对？说明你的人生有很多伟大不掉的烂账，然后就觉得啊，舍不得把它抛弃啊，然后就变成无茱萸汤症头痛了。说不定也会有一点能量上的那个变成身体上的症状。那至于这个 B 项的那个冷性便秘啊，我觉得，不用也没关系。冷性便秘就是说，有些人他的肠胃寒到爆，所以他大便不通。那用无茱萸汤把那个肠胃的寒气硬是打通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各位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临床上不这么努力这样玩也没关系，就知道一下。临床不用先这样子开了。那另外呢，我记得忘了是大陆哪一个医家讲过那个这个 A B C D 这个医项，他说无茱萸汤症啊，反正就是冷的，但是这个人又烦。所以这个人只要手脚冰冷又心烦就该开，就手脚冰冷又心烦，就是因为照理说人若有热比较容易烦，冷比较不会烦，可是冷性体质还容易烦的，那就是无茱萸汤症。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向度来理解这个汤啊，我想这个汤不难理解，然后临床上也很好用。如果你真的有那样无茱萸汤症的头痛的时候，哎，科学中药你就吃个一公克两公克。就会觉得哇，真是遇到仙丹了，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再来，我们回头看这个桔梗汤跟桂枝半夏醋方啊，这个地方少阴篇张仲景治疗扁桃腺烂掉有四个专治扁桃腺烂掉的方，但是我要跟同学说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桔梗甘草汤，这个桔梗汤是桔梗加甘草啊，那很单纯的结构，那这个桔梗甘草汤。请同学要记得，就是先把少阴病的主症框治好了，再来开喉咙痛的药。就是你少阴病没有治好的情况下，很可能你的扁桃腺就是一直得不到能量，然后就一直痛在那边。那这个时候治喉咙痛的效果是不好的。但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完整的真武汤症，把这真武汤症先治到已经身体不再有感冒的身体感了，只剩下一个喉咙痛的时候，那桔梗甘草汤就会比较有用。那因为我说过桔梗甘草结构是古方用来扭抹布的，对不对？那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扭抹布的？我说没出口的脓用薏苡附子败酱散，然后一半有一半没有的是用当归红豆散，对不对？那有出口的才能用桔梗甘草结构。那这个有出口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扁桃腺痛的时候时不时会咳出比较黄浓的痰，就是有那个黄浓痰，你就知道这地方组织烂掉有出口，就是那个脓有这样渗出来。那这个时候用桔梗甘草结构是比较有效的。那后面那个桂枝半夏散桔汤啊，我姑且说了，但同学也不一定要用，因为到那个汤症的时候就用那个汤有点凶，就因为那个汤啊，简单来说就是说，一旦你那个喉咙扁桃腺发炎啊。我这边讲义上写说咽喉溃烂可见白浮点，就你叫他喉咙张开，嘴巴张开，用手电筒探他的喉咙，你就看他喉咙那边都是白点点，像一般人发口疮那个样子。 那那个情况之下哦，要他的喉咙要长起来，对不对？你要先把那个已经腐烂的肉给它溶掉，所以这个药有一点凶，就是它是这个药的张仲景的煮法非常难搞，就是说什么要用什么什么蛋白啊，然后加半夏，再加醋，放到蛋壳里面去加热之类的，就很难煮。但是呢，我们现在临床用就是说，因为生半夏很毒，可是这个汤又需要用到生半夏，把那个腐肉化掉，所以这个汤就是做法，现在的做法是你先把生半夏捶碎了，加一点姜汁用来解毒，就是加一点生姜汁，然后再加多一点的醋，用这个生姜汁跟醋给它泡住，然后就放冰箱放几个月，就不用再拿出来了。那这个泡过半夏的姜汁醋放了几个月以后，临时要用的时候倒一瓢羹出来，对，调一个生蛋白，然后这样吞进去。那那个生蛋白可以保护黏膜，但是半夏醋的结构可以把死肉刮掉。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要用那么麻烦的方法的话，如果那喉咙痛到很痛，然后你看到白浮点，如果你真的先用麻复兴或者真武汤把它的这个少阴病的结构，或者附子汤或者四逆汤，把它少阴病的主症框线治好，因为少阴病它寒的时候有时候会一直拉肚子，那也要先都治好。治好以后他的喉咙还看得到明显的白浮点，还很痛的时候，这时候你拿出那个针灸的针去买三寸针，三寸针，我们台湾的针灸针都外面包一个塑胶管，那三寸针呢，你把那个针按进那个针管里面，这样就是那个塑胶管中间那个针头会凸出来这么一点点，然后你就按在这边对准他的白浮点，把他嘴巴张开，这样戳戳戳戳戳戳让他出血，就是这样戳戳戳戳戳很快，然后他咳一下就 吐一口血出来，因为戳破那个地方会有血，明天就好。你整个少阴病治好的时候，这样子把白浮点里面戳了放血，把那个淤住的脏东西推掉，明天就好。这个比你用那个桂枝半夏散要简单，所以后面的其他几个治喉咙痛的方法我都觉得不用用。要用那么麻烦的方法的时候，我跟你根本就是三寸针，因为三寸针才够长才戳得到喉咙，你用一寸针的话整个手都要插他嘴巴里。 三寸的电 影，对对对，所以就大家这样处理。但是一般性的，如果喉咙痛吐出黄龙痰的话，那是桔梗甘草汤。桔梗甘草汤那个科学中药效果没有很好，用煎剂比较舒服。哎，永辉姐有用过苦酒这个？你用过效果怎么样？吞一点，吞一点，会好。但是你不想要说的，婉慧姐说就是这样一小口一小口这样子， 你就喊着慢慢的吞， 慢慢的吞，哦，也会好的很快。啊？ 我是用桔梗汤剂好，它真的会一下把你里面的。 就是丁助教授他有用过桔梗甘草汤啊，桔梗汤喝下去，就真的觉得喉咙里面有噗叽一下都是被挤出来的感觉，就真的是牛抹布的药。 他没有办法离开厕所，因为他要在那个洗脸台前面一直吐， 他 一直吐， 就是不停的在洗脸台面吐脓，就把组织里面脏东西推出来。就是这个，就是你一般看到桔梗这味药也不会觉得很厉害，对不对？但是对症的时候哦，它的那个药的那个动力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少阴病的那个其他几个治喉咙的方子，什么桂枝散啊什么的，就不要努力学了啊、哦。大概就是这个生半夏泡醋调鸡蛋白含的那个汤，跟这个桔梗甘草汤，大部分的都比较好用。好，那么少阴篇的主病就是杂病，少阴杂病花样没有很多，那再来看厥阴病啦。好，我先说一下张仲景的那个厥阴病的故事情节，就是张仲景的厥阴篇一开始有好多条文在讲个故事情节，但是这个故事情节我现在说一说，就那条文都不用看了，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在少阳病的时候啊。这个人的身体呈现的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这个叫做往来寒热，对不对？那厥阴病张仲景所呈现的身体画面是，就是整个人呢呈现阳明病一般的高烧，很觉得热的状态三五天，然后呢又变成哎呀手脚冰冷好冷的症状三五天，然后又变成高烧很热的症状三五天，就是热几天寒几天，热几天寒几天，这个是张仲景认为的厥阴病的症状。 那这个那这样子的故事情节，其实我们今天的台湾人哈、哦，如果感冒传到厥阴，这样的症状倒不是很明显，可是这样子身体感是热几天冷几天的状态。我记得从前教到的时候，好像婉慧姐有跟我说，好像你说过，好像你告诉过我说什么癌症的患者经常有这样的画面感吗？ 我不是那个，是那个气上 撞胸跟心中疼热。哦，乌梅丸症的气上撞胸心中疼热，哦，这个是厥阴病的主轴画面啊、哦，这个是。王慧姐说，癌症患者常常会有那样的非常清楚的厥阴身体感。大家看厥阴篇的那个第一条，11-47条，他说这个厥阴这个病就会消渴，消渴就是一直喝水都喝不饱啊，然后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回，啊，下肢力不止，就是说他这个上面有热，可是你用了清热的药，他要拉给你看，就是你要用热药也不行，要用寒药也不行的时候，是厥阴病。那张仲景说的那个热几天寒几天的那个张仲景很在意的那个故事情节，那张仲景的这个书上有写说，哎，热的时候就给他开白虎汤，寒的时候给他开四逆汤，这样子把热也平一点，寒也平一点。那这个因为今天比较少看到这个故事情节，所以就姑且不予考虑了啊、哦。所以就大部分张仲景很在意的故事情节，就当它不存在了。那我们看厥阴的第一个代表性的药物乌梅丸。那乌梅丸哈、哦，它的临床的力道是非常最近30年的中医界才重新认证的，也就是说，过去啊、哦、1000多年的中医的世界都以为乌梅丸是打蛔虫的药。那甚至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就因为，比如说。医术在伤寒界里面，伤寒这个领域里面比较代表性的，比如说胡希树老教授，在几十年前就说厥阴病是什么东西啊？只要教4条就可以了。意思就是说，可能在50年前都还没有那么清楚的厥阴病画面，也就是中国人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他的个性或者怎么样。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呈现出厥阴体质，可是最近这30年，大家的体质就是非常厥阴的人非常多。那我个人自以为的是所谓的代偿反应，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人格在打辩论战的这样的事情。那代偿反应的人格啊、哦，就自己跟自己打辩论战的这种人格，或者是很喜欢跟人家辩论的人格也算。就什么事情都要讲赢别人，什么事情都要给别人下指导棋的那种人，那他的体质就会非常阴阳分裂，呈现厥阴的体质。而这个厥阴体质呢，张仲景时代的那个说法是，那个人会吐出蛔虫，就是这个吐出蛔虫的意思是，这个人身体呢，忽然之间啊、哦，变成身体里面各种寄生虫的卵容易繁殖孵化，可是孵化以后，他没有觉得这个身体很难住，大家搬家吧，所以就吐蛔。就是又能够孵化虫卵，可是虫又不喜欢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体质，就是那个虫住在你身里面，觉得这家旅馆空调很差之类的，然后还要走掉，所以就吐出来了。就是，但是呢，这个厥阴体质啊，可呈现那个能量带啊，我们古时候的中国人身体里面寄生虫多，所以今天寄生虫就少了，对不对？所以变成说厥阴体质的人啊。在没有寄生虫的时候，哎，它可能就会发作成，比如说阿米巴原虫痢疾之类的。那如果没有这个原虫的话，它可能发那阿米巴原虫痢疾就是这个篇章里面的白头翁汤症啊。那如果它没有这个身体里面又没有原虫呢，它就会去催发反转录病毒，就是会反转录病毒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病毒的。那个基因情报会透过 RNA 反转入到你的 DNA 里面，变成你的遗传性的基因的一部分。它会催发你身上的反转入病毒。那反转入病毒，比如说 肝炎的病毒，或者是所谓的艾滋病的那种病毒，都是反转入病毒。它会催发这种病毒的大发作。那如果你身上连 外来感染的外源性的反转录病毒都没有的话，那这样子的绝阴体质的能量会催发你的人体内源性感染反转录病毒。什么叫内源性反转录病毒呢？就是你的祖先曾经感染到过这种反转录病毒，然后它入到基因里面，变成你家遗传的基因的一部分，就是人体的细胞里面的基因啊。功能性基因只占到 1.5%， 就是让你的看你的鼻子长多高啊，眼睛什么形状啊，那种基因是占到所有基因的 1.5%。 可是内源反转录病毒的基因占到人体的总基因的 9%。 就是人在地球上活了那么久，已经收集了那么多病毒情报，那人的细胞会收集那么多病毒情报，本来的目的是说你这个病毒的基因，我身体里面如果有一个副本的话，它再遇到它，我身体的反应会比较温和。就是收集敌人的情报，可以让你跟病毒的共存率增加。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累积了那么多的病毒基因的副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了，而这个病毒基因的副本在你每次细胞分裂的时候都有可能代谢出一些所谓的基因破片。而那个基因破片如果堆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就是没有立刻排除在细胞外而堆积在细胞里面的时候，就会引发今天说的自体免疫失调病，那包括第一型糖尿病或者是红斑狼疮这一类的体质，那或者是根本的基因整个就扭歪掉变成癌细胞了。所以这个是绝阴病的能量，它有蛔虫可以让它发作的就发蛔虫，但是现在因为没有了就越发越小越发越小，然后连病毒都没有了，人太干净了，就发你里面的那件反转录病毒，然后就变成红斑狼疮啊，这些第一型糖尿病。第一型糖尿病也是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对不对？第一型糖尿病就是免疫力攻击胰岛细胞造成胰岛素不足，那也是绝阴病的一个主框架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所以呢，就是绝阴病的治疗，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就是个性上也能够调理好，然后能够顺顺的把他的绝阴推到少阴，少阴推到太阳，到最后糖尿病在近代最近这10年的中医临床是有过糖尿病或者是红斑狼疮倒推成一场大感冒，然后把那个感冒用小青龙汤之类的方逼退了之后，结果这个以为是遗传的第一型糖尿病居然就好了，就是连过去世代接收到的这个疾病讯息是可以这样子一关一关倒推出去的。所以这也是学张仲景六经辨证跟药方我觉得一个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因为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可能发生这么伟大的疗愈，我们也搞不清楚。但如果这人个性不改的话应该不可能吧，就是他自己个性就天天在抱他的绝阴的话应该不可能，但是就是至少在这个我们完全搞不清楚他内在是什么原理原的状况下，我们中医学在临床操作还是可以制造出这种奇迹，但不是天天发生，但它是一个有迹可循而且有希望复制的奇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类啊，就学学绝阴篇应该还蛮有滋味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乌梅丸，它的方药呢我不细讲，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108页啊，大概的意思就是以乌梅当做主轴药，然后加一些很热的药，也加一些很寒的药，就是寒热混杂的开法是绝阴之法，这样能够明白吗？好，那古时候的乌梅丸的做法是要把这个泡了醋的乌梅哈，用好多好多的饭蒸了，然后再一起和药。那我们今天要生源做乌梅丸，我们就叫它不要蒸那么多饭了，就少少一点米，就有点米气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乌梅丸就不用像张仲景说的要吃什么每服10丸日3服。我们今天的乌梅丸，因为乌梅丸古时候的乌梅丸90%都是米，那我们今天的话就不用每次10颗了，每次1颗就好了。就绝阴病的药，因为那个人能量已经非常糟了哦，所以他因为这个人的能量已经非常虚弱，这个六气已经破到只剩下最后薄薄一层了，所以用药都不要用重，就是轻飘飘的用就好，小手段慢慢打，这样子的打法。那乌梅丸简单来讲就是把人乌梅丸症就是阴阳 人的阴跟阳失去了那个厥阴风木之气，当作粘胶，就阴阳分裂。那第一个我讲易上列的积而不愈时，就是这个人的分裂是分裂成脾胃，脾寒而胃热的时候，人的胃热就会一直觉得饿，可是人的脾寒的话就会吃东西觉得不消化不舒服，所以他就会变成又很会饿，可是一吃饭又觉得吃不香，积而不愈食。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是积而不愈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饭前一定要吃一颗乌梅丸，因为乌梅丸需要加点米嘛，所以就用饭来压它就刚刚好。那空腹吃乌梅丸会被酸的会有点难过啊。然后呢再来这个厥阴的这个热气上冲的这个画面，逼向的气上撞胸，心中腾热啊。那这样的症状也是用乌梅丸来调理。那这样的症状，晚会解说癌症患者常常会经验这样的症状。可是我们啊，你说癌有的是，就是你见过就对了。 见过，在我妈妈他们的病房里面会听到，还有妈妈本人也是。 哦，这样子。 那个寒热错杂，就是很多人那个地方才会听到有人。 嗯嗯。那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时候会经验到气上撞胸，然后胸口一阵热难过的经验？比较少吗？没有，还好啊。哎，后面谁刚刚谁举手？哎，你说。 心中疼热，只是热不是没有疼痛的意思。 什么？ 心中疼热没有疼痛的意思吧？只有热是吧？ 也会痛，就是胸口会有一点啊，冲撞到一下有梗痛的感觉，然后就有一滩热水，好像在那边打翻的感觉。 另外一个糖尿病一型二型的那个治法有区别吗？ 我觉得二型糖尿病哦，因为不是胰岛细胞遭到攻击的二糖尿病，所以二型糖尿病我个人以为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病人他因为很容易担心，所以呢他的身体一直处在好像火灾要搬冰箱的那种状况，所以血糖一直提高，所以我会以为二型糖尿病是一个比较是紧张型的习惯性血糖较高的一个现象。那我不当然无论是一型二型糖尿病都有可能用肾气丸加以调理而得到改善，但是二型糖尿病的话我比较会在意他的神经紧张能不能好转，就是能不能变得不要那么爱担心这样子。但是临床上你只说是血糖高的话，那用肾气丸法效果都还不差，就不太需要分一二型，只要症状合了就可以，就是口渴又频尿。其实严格来讲糖尿病要到有尿崩的现象才能拍板定案，其实血糖高根本就还不能叫糖尿病。而且最近我们台湾的医界又把血糖应该有的那个数值定得太低了，就是血糖是这样子嘛，低于血糖低于60人会休克，高于300人会休克，那中间值其实差不多都可以放过。那可是为什么现在只要超过110就叫做有糖尿病？我会觉得180、220有什么关系？对啊，就是因为如果你是整条厥阴经坏掉，你真的会大拇指麻木，然后那个斩场坏局。但是你知道厥阴经整条坏掉，加上太阴脾经也坏掉，大拇指整个麻木变坏局，那照我们伤寒论的基本盘，就是你如何修复这条厥阴经，如何修复这条太阴经，那而不是看血糖，重要的是怎么修复这条经。糖尿病其实发在肝经哦，脚趾头出问题，或者是性功能出问题，对不对？你如何把这条经修好，比较是中医的认为比较有希望把这个人搞好，并且也比较合乎逻辑的做法。那血糖，我觉得现在已经把血糖只设定到什么110、120以下才正常，那个太严苛了，正常人做不到的。那做不到就被叫做糖尿病，就像美国人认为人哦应该每天都很欢乐，但是也是正常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就叫忧郁症，对不对？就是，所以就是不必如此了吧，哈、哦。然后 C 项寒热错杂，这个寒热错杂啊，我们知道。比如说我随便说一个画面感，其他以此类推，就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哇冬天会非常手脚冰冷的人，可是呢他满脸都是痘痘，一天到晚在上火，对不对？ 那寒热错杂的用乌梅丸，但是乌梅丸调寒热错杂就有点功力不足，这种很明显的寒热错杂，我会用后面的麻黄生麻汤去调，但是先知道一下哦。那另外一个是上痛天顶，下痛阴部，就是哇，头顶正中间百会穴的刺痛，以及哦，不是因为发炎溃烂，就是阴部觉得很痛很痛的那种。那当然发炎溃烂的也可以用乌梅丸了，好，只是跳开来一下，后面有个白头翁汤，对不对？白头翁汤是治疗细菌性或者是原虫阿米巴原虫的痢疾感染，那里面的药味白头翁跟芹皮哦是加起来对于原虫跟细菌比较有抗制抗比较有那个抗生的效果，抗生素效果。那白头翁汤的主症就是热力厚重，就是它拉肚子不是很水泄，但是大便就是湿湿软软，但是是热热臭臭烫屁股的，然后大完便之后会觉得肛门还有东西，那就代表你的整个直肠在肿。那这样的情况白头翁汤蛮有效，而白头翁汤在虚的时候，这个书里面有说你可以加甘草跟阿胶，就是让它稍微滋润一点。而白头翁这味药它的药性的走法跟它的芹皮这味药其实形成的结构就是让这个肝经的热能够从上面发散掉，所以我就说后代有龙胆泻肝汤，古方是白头翁汤，就是肝经有热，后代用龙胆泻肝汤往下把它开掉。但是我会觉得其实肝胆之气是蛮喜欢从上面的，所以我遇到这条一条肝经有热的患者，比如说那种蛮严重就知道有那个热热痛痛的那种，比如说阴道感染的患者，好了那我会说，这个肝经的火烧到阴道，当然后代方是喜欢用加味逍遥散来治疗这种肝火旺而阴道感染的病，但是用白头翁汤的患者呢，他会有一个感觉是说，就觉得那个痛的感觉阴道发炎的那个感觉，就沿着肝经往上走，然后这样爬爬爬，爬到差不多奇门穴，就肝经的最后一个穴道那么高。然后那个好像有一种能量从奇门穴那里喷掉，然后那个人就隔几口气，然后阴道觉得舒服一点，就是这个发炎可以当做一种能量而加用药物加以引导这个也是中医的一个很不同于西药的一个身体感跟药物的运作的过程。那所以白头翁汤的我的 B 项就写说下腹腔感染，就是这个厥阴系统非常关系到人的下腹腔的免疫力，厥阴弱了，那下腹腔就很容易出事，所以这个地方就大概知道一下那乌梅丸呢的一项是慢性肠炎下痢，而这一项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是，就是人会慢性的好像大便都偏臭偏热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代表这个人的下腹腔的免疫机能整个是混乱的。那当然你要说这个人什么尿道阴道常常都有问题的话，那也是下腹腔免疫机能混乱。而这种下腹腔免疫机能混乱的患者如果遇到西医，而西医就给他开抗生素，而且据说那个会开的抗生素还是健保不给付的要自费的，还蛮贵的，那开来开去就是真的会让人觉得人生很绝望，因为很难医到好，因为这种人自己的免疫力的混乱造成这些疾病，你用抗生素杀这个菌杀那个菌就是杀不干净，所以这种时候就回到张仲景的厥阴病的治法，反而会觉得哇日期有功的变好起来所以这是学习这个方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地方。那至于当归附子次逆加味汤之前已经岔题讲过了，所以请说。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失禁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括约肌，这个还不见得是乌梅丸症，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就是直肠癌大肠癌 95% 都是厥阴病体质，所以你用了 多多少少是会有帮助的。但是呢，如果他是因为没有括约肌，所以会大便失禁，那这个也不是乌梅丸可以凭空长出括约肌的事，对不对？所以你也要知道这个用药的可能性有它的极限在的。那可是呢，我必须要很清楚的说，就是我不要问这种，就事实上一个人哈，在得直肠癌跟大肠癌之前，他那个取体质，那发现有癌症的前五年十年，那个整个体质基本上就是非常厥阴。那如果你在他有厥阴病的这些主症有出现的时候，就把他这个体质调到一个比较安稳的方向，说不定他就不一定要长这个直肠大肠癌了啊。所以那请说， 我记得前一天您说过单独好像也是厥阴的，是吗？ 没有没有，单独的话是那个故事情节是从前刘杜周教授治单独是刚好发在脚上的大敦穴，所以他才说这是肝经有热的单独，于是就用龙胆泻肝汤走一条肝经就把它退掉了。他那个故事情节是在说人的确是有经络的，我们中医开药是可以只开一条经络而不打到别的地方的，哦，那是那个故事情节的。好啊，那接下来要讲麻黄生麻汤，宋本麻黄生麻汤，也就是我们桂林本的麻黄生麻汤，有一点怪怪的，就是说这个桂林本的条文啊，临床上有一点没有人会用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宋本麻黄生麻汤的主症框啊，就是上热下寒。那上热的主症呢是胸热咽干，下寒呢是两脚冷麻，或者是动不动就拉稀，就是上半身是热性的，下半身是寒性的。那这个对到的体质是，其实我说对到这种体质的，你说他有什么病？可能是癌症，可能是红斑狼疮，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都有可能。但是你主症就抓这个胸热咽干，两脚冷麻，这样子可以吗？就是当他是这种体质的时候，那宋本麻黄生麻汤啊，我说这个方的话，就是与其说它是一个方，不如跟你讲它是一个法。就是这个招数啊，你就把前面的所有的什么方跟上热下寒有关系的全部都想到一起，包括乌梅丸，包括什么，包括刚刚我们之前太阳朋友讲栀子豆豉汤，对不对？那也是上热下不来啊，对不对？或者是半夏泻心，对不对？也是上热下寒，所以你就全部都，但是这个药都不要开多，你都只要一次开一钱就好了，就是三公克多就好了，就一钱一钱一钱这样子开。那你就把这个人横跨一条线，然后有上热的部分就开上热的药。比如说你会不会好容易肚子饿啊？会，好有胃火，生石膏开一钱。当然，它的主要药物麻黄跟生麻都开在这里。生麻是去血中之毒，对于那个细胞内的那个人体内源性反转录病毒引起的那些病会有抑制的效果。所以麻黄，那麻黄是说这个人的气已经都不会动了，所以用麻黄这样戳一下，那他的身体还得到一点那个震动感。所以麻黄一钱开一钱，就是生麻跟麻黄都各开一钱开好，而且生麻你要开三钱也没关系。然后呢，你问他会不会肚子饿？会，好，生石膏开一钱。然后呢，你再问他你会不会容易拉肚子？会，好，那拉肚子会不会带有那个臭那个面渣渣或者米渣渣？会啊，那这样子的话，干姜一钱，干姜也开。然后呢，生附也开。那会不会觉得尿尿的时候觉得尿道好像没什么感觉？好，那会的话泡芙也开，然后呢消化不够好，对不对？那白术也开啊。然后呢，会不会喝了水之后胃都胀胀的？也会啊。那白芍也开，好，都可以。反正就是上面的话类似白虎汤类的方，你看到整体竹叶石膏汤进去都可以。下面的话什么真武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你想加的都可以加。就是开药是可以来乱的，这是就是你就是上面热下，然后呢， 或者上面的话，哎，还有一个汤是我们里面可以用的药用，你会不会觉得胸口热烘烘？胸口热烘烘的话，好，那退这个胸口热烘烘，用个退肺热的天门冬也可以，天门冬啊，也给他开一钱。然后呢，你问他，哎，会不会有心下痞？会的话，那泻心汤结构，这个黄连、黄柏都可以开，二黄开。然后底下的话，干姜啊，或者是什么人参啊，也可以开。然后就这样子，上热的药这样开开开，然后下寒的药也要开开开。然后如果左手的脉，哎，比较滑啊，血分有热，那再开点生地黄也可以，啊，也一钱，就这样子。然后呢，开了之后，你开了之后，他喝个几天，你再问他说，啊，哎，会不会还觉得很容易饿，饿得好难过？他不会了，啊，不会，肾石膏可以拿掉了。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就是一面开一面解，一面开一面解。然后你能够开的药都给他丢进去，然后你要确定你这个药的药，他在吃药的这几天里面，他那个上热有稍微减掉一点，上热减掉一点，然后那各种的下寒的症状、指针有稍微减掉一点，稍微减掉一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麻黄生麻汤有点像你整本伤寒论都玩熟了之后，然后接下来是给你自由创作的平台，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所有会的招数都可以融会贯通在里面，就这样开。所以我就说麻黄生麻汤，与其说是一个方，不如说是一个法。然后呢？到最后呢，他这个症状呢，上面减出一味药，然后下面减掉一味药，到最后减来减去，发现说，哎，剩下的刚好凑成一个真武汤，哎，他那个人刚好就是一个真武汤症，那已经成功把他绝阴医道效应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绝阴病到最后给你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方。那大概依此药理，然后啊，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啊，容易就是觉得肺啊？燥热人又没力气，那上面开个山脉保元汤也可以啊。你就这样子有点乱来的这样开也没关系，但是你记得这个药这样对着他的症状这样开这样开，你要记得每三五天观察一次他的症状有没有少掉一点什么，少掉一点什么药就可以拿掉一点什么，然后不足什么你药就可以从一千加到两千，但是也不用加多，就这样微调，因为那个病人已经很虚弱了，所以就这样微调微调微调，然后用一个月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慢慢慢慢调这个东西来治疗他的绝阴病体质。那这个地方呢，啊，今天讲课时间也到了，那到此为止就是伤寒论的整个治病的最重要的方剂框架。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病好了以后要保养的，那我其实觉得你不要学那么多细节没关系，反正病好以后小泻汤吃一吃，正午汤吃一吃，通常也都没什么大事。那接下来下课十分钟，那十分钟以后呢，就看同学对什么子题有兴趣，你再提出来，我们再做研讨，或者是给你提问题，好不好？好。